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八。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的很奇怪， 语塞加心塞塞好吗？ 哎，欢迎大家！今天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我们俩今天 一定会让你惊喜的。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个，不要发疯了，我快念不下去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什么怪物附体吗？没有没有，这个本人就这样啊。 对对对，视频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呢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号了。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找到我们到底在直播间在搞些什么，然后同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直播间突然有一个大屏幕，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完整的图像之后，整个人的状态会然后突然间呢有假期了这个时候 简直要疯狂啊， 内心开花了。 对啊对啊，而且这心一下子就可以释放出来，就可以释放本我了，就像刚刚泽华那样。 怎么样，月月？ 就癫狂状啊！ 不是，我说你十一期间有何安排？ 去四川成都那边去吃好吃的啦，但还没有定好了，就跟朋友有计划。 听起来很羡慕的样子。但你刚才一开始说这个雨塞，这个塞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假期突然间的到来，然后大家都在往外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塞人，塞车，心也会塞， 没错。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适合在旅行之前我们先看的 车的时候哈，然后听啊也是听，看也是看，你与其看前面茫茫的一片看也看不到尽头的车，还不如去看一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MV 哈。 这些 MV 呢基本上都是歌手选择他们很喜欢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周杰伦有首歌曲叫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然后还有下在堵车时候的心情，顺便想一想我这一趟旅行到底要做什么，哪怕只是回一趟家。 OK， 对， 先说说走就走吧。这首歌曲呢挺有意思的，就是周杰伦去看了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音乐节，Coachella音乐节，然后呢他就发现音乐节本身很好看啊，但是这个开车的路上这一路也很精彩，于是他就突然间产生了一个 idea， 说那我要不然就在这个路上拍一个 MV。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的话，当然你也没有这个精力，你也没有这个财力，你想拍也没有人给你拍。 拍的话拿手机自拍嘛。大家好，我到了美国那个南。 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是吧？ 现在手机什么？ 在一号公路上哦。 各种各样的软件，然后拍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有时候不逊于 MV。 是吧？ 对，你自己还是主角，这美颜功能又非常的强。 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要结婚，然后他要做那种逃跑结婚，就是不会特别传统办酒席之类的。 逃跑结婚。 他就想要去国外，是我闺蜜想要去国外，然后她说她想就是完成一个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片子，也是唯一一部，因为她不是媒体行业的。 那不是叫旅行结婚？ 他逃跑 就全程一直在跑吗？ 不是在跑啦、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 逃离常规， 逃离常规，对、嗯。然后后来他就说我要去拍一个东西，然后他问我要不要给他拍，我说我觉得你还不如自拍，因为自拍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他说要请你做摄影师吗？ 对，我觉得我怕毁掉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 你的闺蜜的心可能有挠，好大。就无所谓，拍成什么样都 OK。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很新颖，而且现在应该大家都不会去局限于就是那种特别传统的方式了。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 对对对。 说回说走就走，那也是周杰伦在这个旅途当中突然间看到一条公路。然后呢，他就说：“那衣服也得选择呀。 哎， 没有备好那么多拍 MV 的衣服怎么办？现淘。” 是吗？ 去市集淘货， 哇！ 然后在旅行过程当中，你知道大家都会买一些很浮夸的东西，嗯、很没用的东西。拿回家之后，你就会说我当时为什么要花这笔钱？ 对对。 他在旅行当中拍 MV 就可以了呀，因为 MV 当中可以极尽的浮夸和奢华。 还真的是，而且我看到那个 MV 里面也是很，就是直接从车辆走下来，然后边走边唱，然后边怎么样享受旅途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说走就走》这部 MV 的话，接下来就呈现给各位。 哎，我们一起来看周杰伦周董的《说走就走》，你们要说走就走吗？ 我都该永远随心放手，一切别管。 太羡慕了呀。 哇哦， 我也想跟着他一起数天上星星。 对呀、啊、而且在公路上，开在公路上，然后敞篷车、 哦、 吹着风，然后唱着歌的感觉。 我很羡慕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头饰， 哎啊， 非常的酷炫， 帽子什么的也特别棒，特别酷，特别有型。其实我觉得有一件特别酷的事情，就是像在美国的一号公路这种地方，或者在国内的一些公路上， 嗯， 如果他不堵车的话，然后听着那种特别快的歌，快节奏的歌曲，然后就在公路上去开车的感觉也特别 爽。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有，但是都是在国外，就是在国内好像就开不动、啊、然后所以在国外的话这种感觉是特别爽的。 是你有开敞篷吗？还是把窗户摇下来？ 没有敞篷，人家很穷。 啊、不是不是，有时候有些国外租这个 窗户打开是一样的嘛，就是把窗户打开、 啊， 天气好的时候，然后听着，主要是那种就是很快节奏的感觉，然后可能你跟着朋友一起，然后跟着音乐去唱，这种感觉也特别好。 妈呀，太惬意了呀！此时此刻就已经想离开这个直播间， 想 真的说走就走。 对对对，真的很想这样，这也是一种很享受的跟音乐在一起的感觉。 嗯， 而且你在本来在路上的感觉，心情就非常的阳光啊。 以前说到说走就走，大家觉得是一种年轻的态度、 嗯、 好像就是年轻人， 嗯， 没有理智的，没有想明白的，直接去， 我要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哎、但你现在发现其实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反而他会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了。 没错，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朋友圈都在晒出去玩，反正我周围很多朋友就是可能这两个假期挨得比较近， 嗯， 然后他们 拼个年假什么的， 对，然后都出去玩了，就好小小的羡慕一下哈。 我妈妈现在也是经常就突然间的头一天晚上跟我说，我明天要去哪玩了， 嗯，然后第二天走了吗？ 我说好，要支持你，第二天就走了。 哇，原来啊、还真的是 哦，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的奶奶 啊， 80多。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电乐突然要起一下？ 我们开始 表达一些内心惊讶的心情是吗？ 80岁正值夕阳红。 对，你知道他 啊， 他真的是之前就做过一次让所有家里面人都很担心的事情。 什么？ 突然有一天说他报了，就跟他小区里面就家属区的一些老年人一起去香港。 哇、wow, ！ 去香港80多岁，而且当时 那确实很让家人担心。 我妈妈、我爸爸说陪一下嘛，哈、 嗯， 就是做陪一下，他不让，就自个儿，然后跟着其他的老伴儿们，就是各种老年人一起去。 首先，这是一种勇气。 对，去那么远的地方，就还挺担心的。 对吧？对于家里人而言，确实很担心一点，年纪那么大了。 但真的很潇洒，然后玩完回来之后，给我们讲他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还挺佩服的。 就不像就 真好， 我的好朋友 ，Happy Every Day。 奶奶说那个我要说走就。就走了、然后下菜市场买一点什么西红柿啊，买点菠菜，好，我说走就走结束了。 没有，我奶奶也会这样、就日常她是这样的，所以突然她爆出来她要去香港的时候，而且她之前一个人都没有说，就突然要走的时候跟我们说的， 嗯， 就她应该是早就有预谋，只不过就是没有实施，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而已。 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 好佩服啊、对，我现在就是比如说真的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可能还要思前想后、然后就在想，哎，我合不合适啊，要跟谁一块去，要去哪儿啊，怎么怎么样，考虑半天。 可能你内心的年龄已经80多岁了吧。 完了，暴露了内心的年龄。 说到旅行，前面我们听到说走就走，那另外一首作品呢深入人心， 嗯， 旅行的时候情不自禁的都会哼唱这首作品，当然也是暴露了你的年纪、我就不信现在05后他们也可以哼出这个旋律。 05后都哼什么呢？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的， 就让人很安静下来嘛。这、可能就是你会不自觉的会想啊，我这次出去要干嘛？而且你确实看到很多风景之后，你确实就不禁的会想到这首歌。 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啊，旅行 50后像我们一样，没人会想到这首歌。 不见得非要去追求一个很 意义、 很意义的意义。 嗯。 它这个意义可能对于你自己而言比较重要，我觉得就够了。 嗯， 不一定非要给它上升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去。 没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当自己特别累的时候，然后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然后经历过很多之后，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人事之间也好，但是你突然有一次，出去放松一下，放空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哎， 就像你说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我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会突然想要选择一天就什么事也不干，纯粹的浪费。 哦，浪费人。 哎，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的意义。 哦， 然后一总结，我这天什么也没有做，我的天哪，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然后前两天就虽然没有出去，虽然晚上还要过来做节目，但是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中秋节那两天吧，就真的是纯在家。然后突然朋友给我点了一个赞，我一看16步，然后突然发现，哎，今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干，但那一天过得很舒服， 是吧？嗯，大家会说，那我们到底还听不听旅行的意义？还看不看？ 听，还要听的啊！一起来享受一下这样安静惬意的时光。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旅行的意义， 来。 Time 两个 MV， 一个是开着敞篷车，各种的逍遥的往前开，一个是开着敞篷摩托车， 都是敞篷的，还有另外一种敞篷的办法去旅行 啊， 腿着呀、 啊，还有敞篷自行车呢，现在都可以那个共享单 车，对对对，自行车、电车、共享电车、共享自行车，还有就是腿儿。 共享单车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载人。 哦，对， 这样就很怀，如果可以的话、很怀念儿时的时候。 对对对，但是比如说情侣啊，关系特别好的，大家可以一起，就是一起。 还有那种公园里面有那种四人的，或者是六个人的那种， 对对对，那样也挺好，就并排，然后聊着天，开着玩笑，互怼着，然后就走了，只要注意安全就好了。 你说说这个月月去哪都不忘怼人， 就互相 diss 的， 就不能 nice 一点吗？非要 nice 啊 ，nice。 刚才我们在看这 MV 的时候都在说，你看《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已经出来很多年了、这首歌其实也经历很多年了、但是你在重看这 MV 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它色调啊，包括这个服装搭配啊、很舒服的， 很舒服、白色，然后就包括景取的也很舒服， 不会让你觉得辣眼睛。 嗯，然后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就是舒服的躺在沙发里面吃着零食啊，就那种感觉、我估计如果是唱跳的话就会有显年代感，但是这种情节式的应该可能还再待十年应该都没有问题。 你是在针对蔡依林、萧亚轩，还是在针对现在的火箭少女？ 我觉得明天立马就会有人 diss 我。 哎，但你说这个旅行当中的穿搭也是一件事儿。 嗯， 你看那 MV 当中其实一个穿搭的好方法。 嗯， 白衬衣。 嗯， 不会出错。 嗯， 然后显得又旅行，然后又放松。 嗯， 女生穿一个小小的吊带背心啊。 对对对，白色连衣裙啊。 哎，冷的时候把男朋友这个衬衣一穿。 白衬衣穿上。 真的 不是啦，白 T 白衬衣太那个什么了，太 很多女生不是很喜欢穿男友的衬衣 啊、会喜欢穿白 T。 所以你看这 MV 当中不仅可以看到旅行的一些特别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穿搭、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取景应该是去到了日本， 对，应该是日本、里面有很多元素都是在那个日本拍到的。 哎， 而且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目的地嘛，就是 十一仙应该有不少朋友因为离得近嘛、可能会选择去那边玩。 对对，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旅行的想法呀，包括你最近的小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窗口留言给我们。 你是谁，你想和谁一起去到哪里呢，以及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哦。 欢迎大家想要和我们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有时间再去一下巴黎，还要去东京。 那天我看到一个笑话，就说这几个目的地嘛、然后大家就会说、说就是那里面目的地太多了、但是它根本不是一条线儿啊， 都不顺路的。 对，你怎么去？ 这现在写歌都是没有逻辑的，哎， 而且好贵 啊。接下来继续来看这首歌的 MV 吧，这首歌比较厉害了，张艺谋最近要上一部新电影。 是的，是在9月30号要上的、而且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电影，叫《影》， 就这周日了。 哇，这周日哦，好快啊！哦，我突然发现好快就到十一假期。 所以十一假期如果你不出去的话，在北京其实可以选择看电影嘛。 是的，是的，可以赶一个首映啊，因为是30号，而且是最后一天工作日，是周日，然后晚上看完熬一个夜之后，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就得可以睡个懒觉之类的。 电影大概是什么样的？现在通过 MV 当中可以一窥， 稍微感受一点点。 对，这首歌的是由谭维维和梁博 一起来演唱，然后高晓松啊很厉害，出马来进行音乐的制作啊，对对对，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还非常的期待呢。 那么，看一下喽。 好呀，我们一起来看影。 影影 影，它真的像影子一样。 它很任性哎。 对，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存在呢？这是应该算我们的另外一个伙伴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象过和自己的影子一起共处一段时光的日子，说起来有点怕。好了，来了。 写下紧贴出血肉的盔甲，沉迷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还想你唇边两头那杯茶，越深了心事为谁高挂，他心着欢迎聚沙成塔。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全新要上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呢也叫做影，然后可以 看的是非常唯美而且非常值得期待的 邓超、孙俪、郑恺、 关晓彤、吴磊，就不管是原来比较 胡军等等， 对，就是流量的也有在，然后同时呢像那种实力派的大咖也有在， 就实力派大咖没有流量喽？ 也有啦，也有，而且还是夫妻档，都有感觉。 OK，大家可以十一期间的时候期待一下哈。 是的，是的。 那其实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嘛，所以说呢我们的下半段的时段啊依然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希望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具体的办法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收听的办法，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期待的就是各位用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因为呢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意外的或者是惊吓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 哪里来的意外的和惊吓的？ 我觉得刚刚你的那段就很惊吓呀， 多么的可爱卡哇伊， 很可爱卡哇伊哈， 可爱给自己加戏。 总之啊，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呢。首先呢你看吧， 第一点 number one， 对，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挑战新歌声直接进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九八二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 OK， 欢迎回来，我是泽环。 欢迎回来，我是月月。 上周五的时候呢，中国音乐公告牌第三期又燃炸的播出了。 没错， 非常厉害啊，又有五组音乐人来打歌。这次音乐人的风格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类型丰富。 类型丰富，其实真的是这样。而且不管是那种特别就是小生的偶像练习生里面出来的这种，还是像之前比较经典的，甚至是网络当中比如说像那个抖音火起来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都来到了节目当中来。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据很多看过节目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感受，都会觉得那个迪玛希的出场让人觉得惊艳啊。 没错，他其实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他那天的现场是燃烧着那个废墟，然后看似是那种非常荡荡的丧丧的感觉，然后他在舞台上用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瞬间呢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也是来打歌叫做呐喊这首新歌，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哎，呐喊的这首歌我们稍微再等一下，我们聊一聊他现场的这个音效以及他的这个舞台设计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大看点就是他的舞台设计， 灯光打得很好。 对，灯光打得很好，而且炸裂，是不是？ 对， 没错。那其实在这个呐喊当中，我相信大家也对迪玛希的一个印象也有一些改观啊。 所以稍后呢我们就马上把这首呐喊送给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一定要锁定。 没错，我在呐喊当中找不到，在我的歌单当中可能暂时没有搜到，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还有一些更加有热度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小鬼的歌。 小鬼的歌曲。 对，因为小鬼也是今年从这个就是偶像练习生出来的嘛，而且也是自带热度，最近好像在一个美食的也是爱奇艺当中的一个节目也是展现了他的可爱之处，所以我觉得小鬼他也是一个新秀，同时呢也还是就是 很有个 性，表现出来了自己非常可爱的一面，并没有说哎感觉他欣欣的就没有，就是并不处去表现自己的那种状态。 哎，有霸气啊， 而且他真的只有19岁哦，19岁应该是99年出生的吧。 来吧，小鬼的这首作品送给各位， 我们一起来收听小鬼的 Unicorn， 一起来听。 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给别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进化了黎明之的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上官没注意 Purple Magic 贼注意寻找他出现足迹，治愈你心灵的能力。 Good Daddy tell me， 他让我不要在意，他说没打算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四个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地善良最真诚无邪，在这心情被染成彩色。他说期待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对你产生的眷恋但猜不到我心情。 Baby you don't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看起来特别悠哉，不好的全都走开。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 白鹅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亲吻了你明知道清晨 I will 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小鬼的作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大家继续的播完那首歌曲。 好，我们继续来听我们小鬼的刚刚的那首歌啊， 还是很燃的。大家在开车路上想要舞动想要摇摆的话，想要像我一样释放自己的话， 是的是的，一起来释放自己吧， 来吧，欢迎。 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想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我先来临当心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Everything 都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I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大白鹅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I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这是我们所听到的小鬼的这首作品。小鬼在那天的现场表演呢也是很有意思，一边玩着海洋球一边唱歌、据说让很多这个女生心目当中的少女心啊都开始爆棚了。 海洋球，而且你听那个声音里面就是这首歌的最后哈哈那个笑声也特别的可爱， 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童话世界一般。 我刚突然发现我的笑声已经不能表达那个就是十九岁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笑了，我笑太成熟， 太魔性 了，可能是个女巫。 OK 前面我们说到这个迪玛希的作品啊，也说到这个迪玛希在舞台上表现力非常的优秀， 很炸裂，而且我看过他的现场好像一直都是这种炸裂式的， 特别是演唱方面 vocal 本身。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再听一下他的声音的哈，迪玛希的呐喊， 来。毕竟要呐喊嘛，呐喊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气息的准备。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听过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你看呐喊说来就来了吧，好，这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迪玛希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把这首作品听完，叫做呐喊。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一次的榜单当中啊，你会发现这个节目它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歌手有一个出口，可以站在舞台上一边演唱自己的新歌，然后一边带来最现场的一个表演。有的时候新歌出来可能还没有 MV，你可以把这个现场表演当做是一个 MV 的一个展示。 没错，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节目打造的时候就想给大家一个纯粹的打歌的平台，所以各位在看节目的时候发现真的就是歌手，然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个现场的不管是这个纯唱也好，还是劲歌热舞结合到一起也好，然后他们就是在现场真的只是为了唱歌而来，不像其他的节目可能还会要顾及现场的说话呀，各种各样的表现之类的。 还有现场没有多余的话， 对，就会变得很纯粹，所以这也是这个节目去打造的时候所就是它的一个理念吧，就大家真的是纯的为了听歌，为了打歌而来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中国音乐公告牌本期的榜单是怎样的。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Top Five 第五位，摩登兄弟刘宇宁，想象。 太多方式根本 Four, 第四位，毛不易，消愁。 躁动不安的左上角，自以为是的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第三位 SG 许昕， 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为神选，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上天选了我们为神选，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 Top 2第二位，蔡徐坤，微微微。 This place, our place, this truth, never gonna feel safe。 Top 1第一位，火箭少女101，壮。 非常多好听的作品，这些作品呢也是现在很热的一些单曲。 没错，第一名火箭少女101的101的壮啊、 哎、 我一开始以为真的是蔡徐坤坤坤会一直拿他的 Wait Wait Wait 来保持第一名的，结果没想到这个101的力量真的是很厉害。 哎，101的这首壮 来了， 现在真的是很红，而且很多人很喜欢，觉得很魔性的一首歌。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 SHE 的17啊，也是稳坐了这个第三的宝座，同时也可以感受到 SHE 确实它的影响力，不管是怀旧也好，还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情感融入也好，真的是非常大的前辈，还是前辈哈。那同时第二期节目打歌的摩登兄弟的刘宇宁啊，他的这个新歌《想象》也是降到了 Top 五，同时呢，这个网红从网红一直以来一直走到了现在的一个音乐人，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大家也是看到了他 现场的一个状况，不再是通过手机屏幕这样去找到他了哈。所以说这次的榜单，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符合您的心愿呢？那其实刚刚说到了有一个 Wait Wait Wait， 嗯， 我还特意找来了他的歌，我觉得很想去分享，因为坤坤真的是太帅了，而且确实他的一个音乐，他在现场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炸裂的。我们不如再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歌 Wait Wait Wait， 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 嗯。 第一期节目当中呢，蔡徐坤就有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在现场的跳舞还是非常帅气的。 对对对，他舞台表现还是可以的啊，歌曲也很好听。 哎，继续延续我们上半小时跟大家说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 MV 带给你一些启发，比如说 MV 的拍摄场地。前面我们看的都是非常唯美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惊悚一点。 哦，惊悚一点的，那不就是我们直播间吗？ 直播间哪里惊悚？ 我把这个话题贯穿到底。 来吧，是哪首歌曲呢？大家应该也会非常的熟悉的。 Be the same now, no. I see Are you ready for it? 梅梅在这张 Reputation 这张专辑荣誉专辑当中呢，带来很多这个精彩的 MV 啊。但这个 MV 很多人看完以后也说这个比较惊悚， 哎， 看一看也就行了。 我想做一个梦，穿越到也不一定做梦，反正就想穿越到某一个时空当中，也像她一样这么酷炫啊。 可能有些女生说这个妆容啊，这个造型很好看，可以学习一下。 哎，对，这个是吧？ 反正吧，十一假期期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 MV， 大家可以从 MV 当中挑选 一 下。 啊、我怕到时候受到我们节目的影响，大家十一的时候都开始过万圣节，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是吧？万圣节的时候就会特别适合这样的妆容。 西方万圣节哈、啊，当然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的。 对对对， 十一假期就是有这些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包括 MV 当中，你要觉得这个穿搭有启发的话，也可以学习一下。 就突然发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晚上夜游北京，哎、然后穿的都是这样，画的都是那样。 哎，你能不能回来一下？月月去哪里了？ 我今天将。惊悚这两个字贯穿始终， 可能被旁边的泽华吓坏了呢。 是的，是的。 哎，当然，如果在这个路上你觉得好像有点寂寞了， 嗯， 又不想说话了，听听歌曲的话，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些歌曲呢，比如说有这个榜单当中的， 对对对， 最 新的，对， 怀旧的话，什么我们旅行的意义啊， 对对对， 都有， 没错，所以说供大家去参考嘛，也是希望大家不管是之前的中秋节，还是之后马上到来的节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月月。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拜拜啦！ 拜拜，明天见。 晚安。 作词孙燕姿，读歌人王悦。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的爱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